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17集，国漫卷17，大佬的礼物。南向斋，秦冉今天来得比较早，因为程俊怕程木开车过快，多预留了一段时间。11点，秦冉就到了穆家定的包厢。包厢很有魔都以前的风格，包厢很大，整体呈现火车头的样式，灯光不是特别亮，整体的气氛很安静。里面有四个服务员，秦冉跟程木到的时候，服务员就开始上茶水。程木直接接过来服务员手中的茶具，一边挥手让服务员下去。 这里用不着你们了。 这里消费贵，服务员大概是很少看到来这儿的人要自己泡茶。不过，看程木业务挺熟悉的，他们也就没有说什么，恭敬地出去了。秦冉坐在靠在窗边的凳子上，顺手把程俊给木南的礼物摆在了桌子上，又拿出手机看微信。程俊给了木南礼物，秦冉也准备了一份。他点开长宁的头像，发过去一句： 查到消息没？ 长宁也没有回，直接发了个语音电话。 喂，常老大。 秦冉找出了耳机，不紧不慢地给自己戴上。 这个势力好几年没有出现过了。 长宁那边有点悠闲，他也没有在办公室，只是在肯尼斯买下的庄园内坐着。肯尼斯的管家还给他上了一杯茶。 他们没落了，处于低谷阶段。你也知道，国际这些年的大型武器交易商是巨鳄家族还有成金。 长宁喝了一口茶，并对肯尼斯的管家说了一声谢谢，才继续开口。 最近几年几次都是出现在 M 州的地下拍卖场，交易的都是防御型机关。我查到的几笔交易中有2笔你认识。 我知道 M 州停机坪大楼跟顾西池的基地。 秦冉一手搭在桌子上，微微抬眸说。长宁一笑， 没错，你查的那个势力虽然不是重型武器，但也是机关红外线方面，没落到没几个人了。唯一知道的消息是，下个月京城地下拍卖场会有一个遗物啊，这些你可以询问程静。 京城地下拍卖场是程静的。听完，秦冉若有所思地敲着桌子。 我知道了。 肯尼斯也去魔都了。 长宁把茶杯放下，提醒了一句。秦冉颔首，有些头疼。这些程俊说过。两人挂断语音，秦冉要切出去看游戏的时候，微信上又添了几条新的消息。他看了一眼，是柳编辑的消息。 神灯啊，你下一集预计什么时候出？下个月10号出来得及吧？最迟不要超过10号。 漫稿这件事一直都是沈编辑负责。秦冉看着柳编辑的回复，不由拧了拧眉。昨天晚上他就觉得沈编辑让他加这位柳编辑已经有些奇怪了。包厢外，风铃响了一声，这是来客风铃声，应该是木南他们到了。秦冉只是匆匆地回了那句柳编辑一句来不及，就关掉了聊天页面。他把手机放到桌子上，就抬头。程木适时地去开门。外面，木南、木老爷子跟木管家进来了。木老爷子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程木。程木面色冷硬，乍一看到颇有些凶神恶煞。他虽然没打黑拳，但实力也不可小觑，身上练家子的气息十分明显。看到程木之后，木老爷子心下有些震惊，他没想到木南表姐身边还有这种人。 从木南一开始回来，知道木南还有其他亲戚存在的时候，木老爷子确实没有对他的亲戚有太多关注。木南之前生活的情况摆在明面上，虽说寒门出贵子，但这例子极其稀少。穆老爷子知道穆南肯定是继承了他父亲的智商，在早先拿到穆南资料的时候，穆老爷子就十分偏爱他。穆南来魔都之后，近距离观察，穆老爷子发现穆南比他从资料里看到的更为优秀，只是性格冷孤僻，所以在知道穆南对那位表姐十分特殊的时候，穆老爷子就想见见穆南的这位表姐。在来之前，穆老爷子已经询问过穆管家秦冉的消息，穆管家只说了秦冉这个人有点不普通，至于是什么样的不普通，穆管家也说不清。此时看到程木进门后又看到秦冉，穆老爷子有些明白穆管家说穆南的那位表姐不普通的原因了。秦冉这气质确实不太像是普通人。穆老，看到老人，秦冉也站起来朝穆老爷子打招呼，声音态度也都挺有礼貌的。穆南看到秦冉，脸上的表情也变得缓和下来。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 他原本以为秦冉会如同以往一样踩点来，正好顺路。秦冉随意的开口，同穆老爷子打完招呼后，秦冉就把小礼盒随手丢给穆南，礼盒包装的有些随意。 什么？ 穆南接过来，有些诧异。程木站在秦冉身侧，帮秦冉回答：“ 俊爷送你的高考礼物。” 姐夫。 木南一愣，身侧，刚坐下的穆老爷子还没有想明白秦冉的事儿，就听到程木的话，穆老爷子也有些诧异，他顿了一下，才看向程木：“ 高考礼物？ 是啊。” 这是木南的爷爷，程木面对他却没有什么压力，不如在长宁他们面前束手束脚 的。木南少爷高考全国卷状元。 全国卷状元？ 闻言，木老爷子整个人顿住，他看向木南：“ 你不是说你没考好吗？” 木老爷子当然知道木南今年高考，他也知道木南成绩一向非常优秀。23号他还特地询问过木南的成绩，只是当时木南表情非常冷淡，还皱了皱眉说自己没有考好。他这么严肃，木老爷子信以为真，这两天都不敢提高考的事儿。眼下这是没考好？ 确实没考好。 木南表情依旧清冷，不过语气倒是十分认真。木管家的嘴角抽了一下，开口道：“ 斗胆问一句，木南少爷，你考了多少分啊？” 要是随便找一个今年的高考生，自然知道有个变态考了739分。但木管家跟木老爷子最近自然是不会去关注高考状元考了多少的。 739。 木南拧了拧眉。今年高考虽然题目难，但是他考完之后把题目给宋丽婷发了一遍。宋丽婷跟他说过，这题目除了语文会扣一两分，其他的门科都能拿满分。木南考的时候心里就有底，自己只能拿740分左右。听到宋丽婷的话，他有些受打击。虽然宋丽婷跟他说不要跟秦冉这种考试机器比，但木南认为是自己还没有学好。秦冉在学习的同时还兼顾其他事情，他基本上生活里只有学习，其他的也就做些翻译，但这些翻译都是宋丽婷挑选的，对他英语很有帮助。木南说的是实话。 他身边穆管家听完却是面无表情，他看了穆南一眼，这一眼可以这么翻译，真是信了你的邪哦。这一顿饭穆老爷子吃的有些震撼。 哎，快看看俊爷又送了你什么。 程穆已经习惯了程俊侵染身边人的骚操作，并不意外穆南的回答，只是好奇穆南盒子中的东西。程俊现在作为穆南的姐夫，程穆觉得他送给穆南的东西绝不会简单。听完程穆的话，穆南看了一眼秦冉，想了想他结婚时程俊给他的红包，有些不想当着穆家人的面打开这个礼盒。看看吧。秦冉双手环胸，朝穆南抬了抬下巴，随意的开口。程俊给穆南的礼物秦冉没有看，他估摸着重量应该是钻石之类，他不感兴趣。穆南就低头慢吞吞地拆了礼物。程穆十分好奇地凑过来看，盒子有些轻，打开来后里面铺着一层软垫，上面是一把黑色的遥控钥匙类的东西。啪，穆南看了一眼，直接盖上了盖子。他身边穆管家有些不太相信的开口道， 这是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